颗心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这一次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还有勇气。是我不够自信，不了解你说那一些话的用意。几乎是所有时间在想你，快乐之后是压抑，有没有过这样的呼吸？幸福啊，只要一个眼神的交集。 会懂，我就是。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啊，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却一

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在你怀中被爱占有，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好好爱我，你的笑想随你甘甜与共，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那种满足是一切。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随着本市公租房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实施了六年多的建设标准也迎来了修改。由市质监局和市住建委联合制定的新版《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评价标准》于本月起正式实施。相对于旧版，新标准的公租房将单套最小的使用面积从22平方米调整到了15平方米，而且明确要求在公租房住区应配备公交车站和出租车等候点。一位医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油纸写的照片，真的是把朋友们都吓坏了。仅仅在春节的几天，由于很多人暴饮暴食，生活无规律，而且血脂已经出现了异常，抽取的血液的样本竟然有半管子都是油脂，血脂高真的是很多疾病的元凶。专家提醒称，饮食八分饱，平时迈开腿，才能够有助于身体的健康。最近鸟巢顶部的观光走廊全新开放，鸟巢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首座向大众全方位开放场馆屋面的奥运主体育场。据介绍，经过改造，整个鸟巢的屋面南北贯通，游客可以全面的领略国家体育场的屋顶结构的壮美，俯瞰京城北部的风景。 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荡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学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雨。我会当你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善安中一个药箱，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雨。 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要。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浪漫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大约是恋人几天前分享了一小段的歌词，歌词文艺含蓄，晦涩又难懂，但是你立即下载了听。可是一直到刚刚为止，无意间抬手看了这一段歌词，才发现它是一段非常直白的表白，意思呢是我喜欢你。今天就是情人节了，无论是相处很久的老夫妻，还是打得非常火热的热恋情侣，还是朦朦胧胧爱爱妹妹的准情侣，不管你们是谁，情人节制造一点小的惊喜都有利于情感的升温。接下来送给你一首告白气球，在歌曲当中感受恋爱的甜蜜吧。 是那把转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香榭的落叶和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高台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Oh, 是否黑夜在你的身边打呼，起床后打个招呼 Hello， 我 能在你身边打呼 打呼， 是我最大的幸福 Hey yeah。 说可能打个呼打个呼，可冒名打个呼打个呼打个呼， 打招呼打招呼，起床后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Hello， 你的身边打呼 打呼， 起床后打个招呼 ，Hello， 能在你身边打呼 打呼， 是我最大的幸福。 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直到。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玫瑰、巧克力、甜言蜜语，这情人节可以说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就在情侣们正在欢度节日的时候，单身狗们也是在成吨的受到伤害。那这个情人节，你有想好怎么度过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每到情人节的时候，看到情侣们都会收到花朵和巧克力，那为什么要送巧克力？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可能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会很诧异吧？你肯定会说，好像从我第一天追女孩子开始，这个巧克力就一定要送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我就是回答不上来。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是情人节，那究竟为什么要送巧克力？生活最有料，给你解释。2月14日情人节呢，来源于古罗马的牧神节，据说所有的鸟类都会在这一天开始交配。那个时候的风俗呢，就是每个年轻的男子都会从一只盒子里进行抽签，盒子里放的就是写有年轻女子姓名的纸条，而抽到谁，谁就会成为那个男子的心上人。后来有一个叫瓦伦丁的基督教的圣徒，因为传播基督教义被捕入狱，而他的行为却感动了老玉丽和他双目失明的女儿，并得到了他们悉心的照料。在临近行刑之前，瓦伦丁写给这个姑娘一封信，表明了对姑娘的深情。而就在他被处死的当天，盲女在他的墓前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以寄托相思。这一天恰好就是2月14日。后来呢，才慢慢有了一个习俗，就是情人节当天，男生会将一支半开的红玫瑰送给女孩，而姑娘则会用一盒新型的巧克力作为回赠的礼物。这也就是情人节送巧克力的由来。那这么看来，其实女孩子在情人节不仅是只收礼物的那一方哦，所以在男生送礼物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回馈他们，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关于情人节送礼物这个话题，向来是最让人头疼的。但是我却觉得，与其买那些又贵又俗气的礼物，既无心意又缺心意，还不如用匠心为自己最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或者用一些小心思做一点特殊的安排，给对方一个小惊喜。买什么常常不如做什么给对方的印象更加深刻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祝福天下有情人节日快乐。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但是很会吵架，每天都像小菜一样，从你的额头、鼻子、黏你嘴巴，像火与道路一般，注定是冤家。Baby， 我们的演技都不差，都可以那个像，明明喜欢却还要装，心跳在加速发热，呼吸紧张，但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投降。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轻轻轻轻能够打开你的心房，我会偷走一切，偷走属于爱的秘方。赢家，谁比谁更伟大？眼神给了我们解答，心跳在加速发热，呼吸紧张，但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投降。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

碎的梦。你是我生命中转弯的路口、啊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唯你相伴。